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各位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这首呢是来自小许点的杨宗纬的一次就好，这也是夏洛特烦恼的电影主题曲哈。祝福小许生活愉快，好音乐久久会一直陪着你。 OK， 我们来继续听这首一次就好。 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，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，不怕你哭，不怕你叫，因为你是我的骄傲。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，一颗心早已经就好。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，在

小心千年的湖，千年修行千年孤独，夜深人静时刻有人听见我在哭，灯火阑珊处刻有人看见我跳舞，我是一只等待千年的湖，千年等待千年孤独，滚滚红尘泪水又种下了爱的蛊，茫茫人海中谁又喝下了爱的毒，我爱你是你这一贫如洗寒窗苦读，离开你是你正金刚提名东方花烛，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，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衣狐，你看衣袂飘飘，衣袂飘飘，还是山盟都化作虚无， 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电台节目。那么这一时间啊，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你想给家人、朋友、爱人点一首歌的话，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也许下一刻就是您点播的歌曲。 OK， 这一首歌呢是来自陈瑞的白狐，应该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特别经典的一首歌了。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啊，以为它描述的是一只动物白狐呢，其实现在听一听应该也是说的一个爱情故事吧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。 还是山盟都化作虚无，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，只为你临别时的那一次回忆，你看衣袂飘飘，衣袂飘飘，天长地久都化作虚无，

原来的不知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，一路还要走多久，你攥着我的手，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。在九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，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我从没忘记你，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，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，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，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这首歌呢是来自海边的房子点的一首赵雷的《成都》。赵雷啊，可谓是在《我是歌手》中一唱而红哈。现在应该大街小巷对他都是人尽皆知了。这首歌呢也是在我们去 KTV 必点的曲目，是非常的火。作为一个民谣歌手呢，赵雷属于是带动了一个民谣时代，让现在不管是老少男女啊，现在就是脱口而出的吧，应该都是民谣歌曲。现在放弃了很多流行音乐呀、啊，包括什么 rap 呀、啊、这种东西，民谣啊真的是被很多人都喜欢的。像我本人呢，也是一个民谣的爱好者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赵雷的《成都》哈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好音乐九五九总在陪着你。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 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开放的时候，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，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，染红的山坡，道别的路口，青春带走了什么，留下了什么，剩一片感动在心窝。时光的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电台节目。那么这一时间啊，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你想给家人、朋友、爱人点一首歌的话，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。刚才呢有一位粉丝啊给我们留言，他说给我们编了一首诗让我读出来。好，这首诗的名字叫想你。想你，春天的田野里，蒲公英白了，风儿走过，卷在朵朵的洁白的梦。你在我的梦里游弋。想你，夏天的西湖畔，千年前银蛇的恋情打落在莲叶上的露珠。睡莲醒了，你从湖边走过。想你，秋天的风很凉，秋天的雨很冷。落叶在林间飞舞穿梭，急着感知来世我娶你的嫁衣。想你，静静的想着你，静静的等待冬雪冻结爱的知觉，等待不再想你。这是海边的房子编的一首诗啊，我觉得非常的好听，非常的有意境，也希望很多有才华的人呢能给我们多多投稿，我们会将你喜欢的音乐、你喜欢的话和你编的诗通通通过好音乐959传播出去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林志炫的《凤凰花开的路口》。 几度花开花落，又是快乐又是落寞，很欣慰生命某段时刻曾一起度过。时光的河入海流，终于我们分头走，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，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，有我最珍惜的朋友，给我最珍惜的